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昨天逛街看到一条裙子，心动的不要不要的，试了一下吧，果然穿不上，很郁闷，坚决要减肥。结果呢，昨天晚上路过烧烤店，哎呀，好香啊，少吃点吧。裙子200多，烧烤50多，还好没有买裙子，感觉又省钱了呢。我是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由有道，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京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广电总局日前表示，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遵循小成本、大勤快、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不讲排场，比阔气，拼明星。教育部呢印发通知，一律取消没有依据擅自开展的、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义、劳民伤财的、借机收费、变相收费的创建示范活动。1到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3.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6.9个百分点，创5年来新高。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最近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位嘉宾将陆续抵达并展开讨论。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清明节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1.0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21亿元。2018年起到2025年，北京将建3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通过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不断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线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深圳提出，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将可在室内道路停车位享受首小时免费停放优惠。 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 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层层落得如此下场，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谎。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曲《研制》，很多人知道杨家松是因为那张震撼当中的《靠近我》和《爱不后悔》，这两首歌全部出自于杨家松之手，而且至今呢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和很多民谣歌手相比，他的身份好像有一些难以界定。早期的《爱不后悔》，我以为《别紧张》和很多作品当中带有明显的摇滚范儿，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音乐气质还要归为质朴的民谣。我们来分享这首早期的杨家松的代表作品，也是具有摇滚范儿的一首歌曲，爱不后悔。

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吧。 对你

那其实聊到这个话题，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有很多话可以聊的。 对， 因为其实第一次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吧。 对， 然后我一看到你这个题目，我就想到可能我的这个第一次是在小学。 小学就有第一次了。 我的说的这个第一次是有关于吃啊 啊吃啊。 对，其实小学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吃一些零食。 对对， 然后我父母其实就是特别不赞同我吃那些街边的零食， 不会让你去吃这种不卫生，主要还是 对对对，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是怎么解决呢？就不给你花钱。 对啊，那这个是确实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然后小学的时候吧，就是攒钱很慢嘛，就是好不容易攒了大概一块钱的样子， 那还是从这个是不是老师想买什么东西，从这个手段来获取， 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对， 那然后我就攒了1块钱，然后去街边买了那种，就是当时那个牌子应该叫小浣熊吧？ 啊， 小 浣 熊 方便面， 对，方便面，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对这个方便面的品牌有特别熟悉。 对， 然后就是第一次吃，因为平时都是看着同学， 看着，哎呦天哪，太可怜了。 对对对，然后自己拿着1块钱，然后买了一包，然后把那个袋子撕开，然后把那个调料包拿出来，然后再把袋子压紧，然后把它捏碎， 捏碎，摇一摇， 哎，摇一摇，对，就是这个摇一摇，第一次摇一摇那个方便面的那种感觉，实在是 太爽了， 对。其实，在吃的时候倒没有什么，就是第一次那个摇一摇的那个感觉。 哦，就是这个第一次摇一摇小浣熊方便面的感觉，令你印象深刻。 对，毕竟其实你虽然说已经是小学的时候的事情了，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会记得，可能味蕾的记忆会比较深刻一点。 哦，就是流着泪吃下了第一口。 没错， 回家还要赶紧的把嘴都擦干净。 对，其实很多人的第一次都跟学生时代有关。 对，其实我的第一次也是和学生时代有关，但是可能就不如你这样回忆比较美好。 你是一个比较痛苦的。 哎，对，我是一个比较痛苦的回忆，但是我是因为我们当时小嘛，然后家里可能电脑这东西没有普及。 对对对， 当时呢就比较多网吧，你是知道的。 我懂了。 你懂了。可能第一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网吧玩着游戏，然后突然在我的后脑壳就挨了响亮的一下。 说实话，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我的经历是玩着游戏呢，然后这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只大手揪住了我的耳朵， 开始很愤怒。当我扭回头的那一下， 惊呆了。 我的心，哎，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想想还是很平静了，就是一顿打嘛，对不对？还好我的妈妈比较给我面子，在路上没有抽我。 其实第一次的经历是有快乐的， 也 是 有 痛 苦 的。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人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经历是什么呢？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的经历。那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第一次，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的经历。 如果你的留言入选了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 下面一首歌为你带来来自于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或许仍失望，几多心中创伤，只有那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的经历是什么？ 没错， 今天有几位听友留言，我觉得这位听友说的比较有意思。 哎，我看看啊， 他叫五毛小辣辣。 嗯，他说第一次因为猴子看到了我口袋里的花生，差点把我裤子给扒下来，结果没成。 哎，这个真的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了， 可能是因为当时这只猴子还年纪比较小，就是技术还不成熟嘛。 对， 就是因为 你要是碰见一只老猴子就不一样了。 对对，因为你看去那种公园啊，包括在山区，包括我们家乡黄山，嗯，就是有那种猴子会特别特别调皮。 对，就像强盗一样。 对，会拿你的食物，然后拽你的衣领子，还有可能很有可能会啊一下挠你一个伤口什么 的。对，也不知道这位听众以后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个猴子有没有 留下一些阴影。 对， 嗯， 还有我们这个听众童仔说，第一次吃火龙果吃太多把嘴给染红了，别人都说我涂了口红 啊。那其实说明他吃的是一个挺不错的火龙果，啊， 对，希望这位听众是一个女孩，她要是男孩的话可能， 哎，这个画面应该有人给他拍下照片然后留下印象啊。我这个看到的这位听众留言说的是，最有趣的一次经历营当时当了一节课的老师， 哦， 认真紧张的排练了半个月的课堂，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却忘了该从哪说起。 哎呦， 后来同学们热情的笑容让我放松，然后就顺利的上完了这一节课，真的很感谢这群可爱的小朋友。 这个应该算是在我们就是工作的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有趣的经历。 其实这个人可以说他是非常认真的啊，提前准备好，但是很多人在第一次上台啊，第一次去演讲，第一次像这样第一次当老师都会特别紧张。 对， 然后就会想起我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作为代表然后在国旗下讲话，然后因为其实当时声音还是条件比较好嘛，嗯，但是就是努力靠声音掩饰自己的紧张。但我记得当时我自己的腿是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着，紧张的说都不会话了。 没错，这就是啊，我们很多听友给我们的留言，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互动话题参与的方法就是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第一次，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经历。 没错，留言入选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哦。 好了，我们再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老狼的《流浪歌手的情人》。 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来和你聊聊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的经历。我是泽林， 我是亚威。那其实刚才跟泽林有聊到关于第一次吃方便面摇摇的那种感觉， 比较童年的经历了。 对，然后长大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第一次的经历。 说来听听。 说到方便面，我就会想到第一次坐火车出去旅行，或者说 是一个人吗？ 对，就是第一次一个人坐车远行的经历， 独自旅行哈。 对，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就是第一次就是上大学嘛。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也是第一次出行的，就是我是第一次坐飞机，那种忐忑的心情你知道，就是刚好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坐那个飞机它穿过云层，抖动得非常剧烈，我就觉得这个飞机是不是要坠毁了，这种感觉，反正当时是挺紧张的， 好像是一个悲观派啊。 哎，对， 说到坐飞机啊，然后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像也是最痛苦的，就是在落地的时候耳朵会嗡嗡嗡的叫。 哎，对，会耳鸣 啊。然后同伴就告诉我，你看你真是就骂我特别土。 对， 然后他给了我一块口香糖嚼了嚼，然后就好多了。 往往这个第一次坐飞机的一上飞机就能看出来， 我这就是没有掩盖住自己的尴尬。那其实第一次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的感觉之所以会那么的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并不只是因为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那种新鲜感，还有就是在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之前所做的一些铺垫工作，或者说是 准备 为他做的准备，为他付出的努力，其实这个过程是最令人感觉到欣慰，或者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对，最令你印象深刻的。那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是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第一次，在页面下方来留言，告诉我你人生中有趣的第一次的经历是什么。 当然了，如果你想与我们的主播有更多的互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经典九六九粉丝群。 下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于黎明这首恋爱日记。 消逝，呢一种感觉亦都会渐渐咁褪色。每一个人都只希望尽快可以脱离呢个现实同埋束缚，将自己藏于黑夜，重新打扮，等待黎明再次来临。当初轻轻松松开始。爱上你我再有意义，你说听见心中想说美丽话语，今天默默不分终止，这片爱意永远记住，看各有各身心伤透不计次。当离开了过去的一段情，梗是有所怀念的，我们会不厌其烦地将一切美丽的回忆重拾，其实不是时间不能够冲淡往事，而是我们自己根本不愿意忘记，或者用回忆去治疗心灵上的创伤。其实我们是不是一直地欺骗着自己，将自己真正的感觉埋藏在心底呢？当初轻轻松松开始，爱上你我再有意义，你说听见心中想说美丽话语，今天默默不分终止，